这就需要工作人员时时刻刻去关注这些裂缝，并且及时修补。由于动用机械设备清理和维护冰场，需要冰层厚度达到25厘米以上，在冰层厚度不足的时候，只能用人工浇灌的方式进行修补。为了保证运动员可以正常的上冰训练，工作人员经常需要跪在冰面上，把所有的裂缝一个个补齐。天然冰场对于运动员的挑战也不小。根据中国速滑队教练刘凯介绍，多数速滑运动员平时在人工赛道上训练，适应天然冰场需要时间的。如果在不适应的情况之下，运动员500米速滑成绩甚至可能会比平时慢上1秒的时间。本届冬青奥会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前最为重要的冬季项目国际综合性运动会。咱们中国代表团派出了53名运动员，参加了57个小项比�赛，最终咱们获得了3金4银5铜。这其中16岁小将谷爱凌大放异彩，她夺得了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和大跳台2枚金牌，以及坡面障碍技巧的银牌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冬奥加速度， 听众朋友，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国舅董承暗藏着玉带诏，深夜来访皇叔刘备。汉献帝给了董承一道玉带诏，董承找了几个知心的文武大臣，在上边都签了名了。经西凉太守马腾推荐，说刘备可靠。董承今儿晚上暗藏着玉带诏，他是深夜找刘备来了。他怎么不白天来？ 哎呦，白天还了得！ 相府周围到处都是曹操的耳目啊，一旦要是败露了，那董承和这些文武大臣就全完了。当时在许都，曹操那是多大的势力，所以董承挑了一个月黑头的天气，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，对面难以辨人呢。他找到了刘备的门前，玄德开门这么一看是国舅董承，就引起了玄德的疑心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5更半夜的国舅董承到我这儿来了？不用说玄德呀，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谁也一样。这睡着好好的觉，半夜来位不速之客，可不得引起一些怀疑吗？我不知道是国舅驾到，有失迎雅，当面恕。董承赶忙冲玄德摆了摆手，那意思不要声扬，别嚷嚷。刘备更疑惑了，赶忙把董国舅让到书房。国舅，天到这般时候来到舍下，有何见教？哎，皇叔啊，我不得不这个时候来呀，我不能白天来，白天来多有不便。说到这会儿，董承用手一指，因为皇叔您以虎为邻呢，您跟老虎住界边，我不能不小心。董承这么一说不要紧，把玄德给吓了一跳，心说董国舅这怎么了？怎么会说曹丞相是老虎啊？啊！刘玄德更加上小心了，因为他不单不知道董承的来意，而且他还想到这会不会是曹丞相派来试探我的呀？闲谈几句之后，董承就把许田设为曹操僭越的事情说了。这僭越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曹孟德在广听大众之前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催马到皇帝的前边，用自己身体把皇上给挡住了，他迎受这万岁的称贺，叫僭越。

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。 校园懵懂翱翔月，北京水里奥运的传奇，北京体育广播说。